像我们是可以认得出来，人的生气这种感情跟高兴这种感情其实是同一个结构的产物，就是它至少是一个非常类似的心理的基础。所以呢，人类基本上一旦动用到这个心理的基础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开始对自己冷漠，自己不顾到自己的心情，然后需要别人外在世界来帮我们照顾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会，如果你要说，就比如说我们会，当我们不快乐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借着外在的刺激让我们快乐，对不对？所以会寻求高兴，什么高兴啊？去花天酒地，对不对？酒店有小姐，有漂亮美眉说老板你长得真帅，对不对？就是寻求外在的世界的刺激来把我们的心灵托起来，因为自己托不起来。那但是这个外在的世界托得起来的心，当人家不托的时候就会掉下去，然后变成生气跟愤怒。那我现在就是我说为什么叫美国人病，就是美国人在这件事上面是一个非常不讲道理的，就是美国人他们呢，虽然这两种情绪是同一种结构，对不对？他只想要享受高兴的那一半，然后他想要逃避不高兴的那一半，就好像拼命喂马吃草，然后把他的肛门塞起来，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所谓的躁郁症这种美国人病，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忧郁症是不同类型的情绪结构啊。他就只喜欢高兴，要饮酒作乐，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等到不高兴来，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回圈，会高兴的人就会低兴这样子。等到那个不高兴找上门来了，他不认账，说我不认识你。所以一直要逃避那个不高兴，然后想要追求那个高兴，把同一体的事情把它硬拆成两面，然后寻求一边，然后逃避另外一边。那这样的情况会产生所谓的躁郁症的人格结构，就是追求快乐乃至于情绪崩溃，就他不只能够面对高兴的情绪，但是不能够面对不高兴的情绪，产生的那种精神崩溃。所以那这种躁郁症就跟一干散症是属于不同类的啊、哦。那种躁郁症，我会觉得说，就是那一类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喜欢创造这种，就会他们的世界好像觉得人，因为他们的世界可能对于情绪没有分得那么细，所以不太分得出来什么叫做快乐，什么叫做高兴，所以就混到一起了，以为高兴就是快乐，所以就是现在讲可能会侮辱到一些基督徒啊，但是我就觉得那些外国的教会好可怕哦，就是去了那教会，他就会用一些方法煽动你的疯狂兴奋，在那边高兴，你知道，就是什么又要感动，又要怎么样，然后这样，然后回到家就晚上不能睡觉这样子，就是那后来教会那一套呢，被什么东西抄了？被直销系统抄了，就到直销那边也是大家的哦，煽动你要高兴，来这边就很好，大家都笑脸迎人这样的，那回家会沮丧的啦，就是。但是大家都做这些事情都觉得都不觉得它的可怕哦，所以就形成所谓的躁郁症，就是追求快乐症的这种精神问题。那当然那个是以后再有机会提及再说啊、哦，因为那个基本上我们只要放弃对高兴的追寻，然后平常习惯一个人过生活，习惯自己怎么样自己心情好起来，这些都会慢慢消失的，倒是不一定需要用到药。那但是呢？到达柴胡树干散或者是一干散症那种干阴实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需要用药帮忙到他。那这个人啊、哦，在强烈的压抑或者是强烈的这种自我矛盾的现象，同学有没有发现，一个自我矛盾消灭自己所有冲动的人，或者是强烈的压抑情绪，什么情绪都不表达出来的人，其实你可以说他背后还有一个操控的东西，叫什么？叫做恐惧。他不敢表达出来，他觉得如果我去学唱歌当歌星，如果人家不喜欢我的歌声怎么办？所以他不敢表现。那其实这种不敢表现的东西跟癌症的成因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离婚想要把老公碎尸万段，可是不敢去碎尸，不敢把他杀掉。这个东西是直接伤在三焦上面的、哦、这是墓园之间哦。所以想要干嘛，然后硬压着不干嘛，这是所谓的癌症心理学的最主要的成因之一哦。所以 大家有什么想做的事情赶快去做，就当做明天会死掉，不要留下遗憾，不然的话容易得癌症哦。因为这个东西是直接的癌症成因，它会把一些东西堆到这个三焦末网上面，所以这个东西变成忧郁症其实还是算便宜了你的啦，变成癌症的才多的。就是那但是它是一个受高度的恐惧支配下，就好像恐惧好像是一块大的冰块冷冻库，然后把你的热情的火焰都闷在里面，所以中医会说癌症是寒包火，就是这个理由，就是里面有郁而发热的东西，可是外面是寒气包起来的，所以癌症你要用寒药液还是用热药液都有可能，因为它整个心理结构跟能量结构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忧郁症的人，他之所以会压抑这么多，其实也代表他是一个被恐惧控制的人，对不对？他不敢表现，他不敢展现他自己。也就是说忧郁症，如果你用我们之前讲的少阳区块的理论来看，它是自律神经失调没有错，内分泌失调没有错，它的少阳区块无能转输，就是交感神经不能切换到副交感神经，对不对？但是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那个切换的功能你是用一杆伞疏肝，可不可以帮忙？可以，但是还差一步。就是长期被这个恐惧这个冷冻库冰住的人，他的阳气是灭绝的，也就是他的副交感神经是微缩的，不会动的。但神经本来就不会动，这是一个象征说法，就是他的副交感神经是不能作用的。那你要这，那我们说交感神经的作用在中医里面属阴，对不对？就是火灾时候搬冰箱的能量是属于阴，那阳的能量是那种让你滋养自己的身体，抵抗力变强，免疫技能变好，人变健康，快高头好壮壮，这是阳的能量。那当他这个阳的能量极度匮乏，而阴的能量极度欠缺的这种转输不能的时候，转输的开关你可以用柴胡疏肝汤，但是这时候他肝才烂成这样的时候，他一定消化轴也受伤，所以一定也要用补消化轴的药，比如说理中汤也要吃。然后这样的人他一定是极度的肾阳不足，所以肉桂附子要吃。所以比如说要用一杆散要用到有效的话，你就一杆散加桂附理中汤，然后吃煎剂这样子，那就有可能这个人的忧郁症开始好转。你如果不用补肾阳的药就不太行。那当然如果你说一杆散你说我们不要用这个一杆散可不可以啊？其实方法很多比如说什么小柴汤加就比如补中益气汤加八味丸也可以哦，因为补中益气汤一样有通少阳的功能，有转输的功能，所以你说治忧郁症补中加八味可以，那补中加真武可以，一杆加真武可以，反正就是说补肾阳的药跟强化脾胃功能的药跟非常有力的转输效果的疏肝药，这三路药都要有就对了，那这样子才会好起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就像其实现在不适合岔题，对不起，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方剂你要让它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大概在这个这样子来使用它就不错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十六味流气饮呢跟五香连翘汤，我们就当作是专病专方好了怎么煮我都写在讲义上面。就是说虽然我们之前有定义过那么多的三焦是什么这样的话题，对不对？那今天我们临床上所见到的淋巴的病变要不要算三焦？就是有时候算有时候不算，比如说因为虚劳造成了淋巴肿块，那个小柴或者小健都有用，那是中医的三焦。可是呢真正遇到淋巴癌的时候小柴小健又好像不是那么有用。相反的，目前为止中医临床对淋巴癌比较有疗效的方子是这个十六味流气饮。所以呢古时候写下这个方的许彦成呢都有时候搞不太清楚这是干嘛的方，可是到现在有淋巴癌之后我们开始用了，发现说效果不错。它主要就是要把全身的气打通，然后有化瘀去痰的药，有消炎的药，这样一个结构。那日本人他们在用这个方的时候还会加一味引经的蔬菜，那个现在超级市场有卖日本人叫做 maitake Maitake 中文好像叫灰树花，就是让一个树变成灰色的花，就是一种啊，像是木耳的东西。他们日本人有时候看到一根木头在长在路边，然后就啪啦啪啦就长一大堆白白茫茫的东西，然后把这木头整个都吞掉，那种香菇。那种香菇因为长得很像淋巴癌，所以日本人拿当淋巴癌的引经药来用啊，就是这样子一种。那超级市场有卖，现在当保健食品在吃了。那就是日本人他会加一味这个 maitake 当作是引经药。那一般来讲啊，淋巴癌呢，你就是吃这个药啊，多多少少会见好，而且一到全好的几率还不小。那另外就是我补一个这个葛洪的这个五香连翘汤是这样子，就是因为除瘤气饮它这个药啊比较偏刚燥，如果你这类的病症一到一个时候的它开始有那种红肿热痛的发炎的问题的时候，那你就换到五香连翘汤去，因为五香连翘汤同样是通瘀，但是它的消炎去血热的效果比较好，所以五香连翘汤给大家是挂备用的啦啊，就主要是以十六味瘤气饮来用。那十六味瘤气饮效临床效果当然是不错啊，淋巴癌效果是相当好的，但是有一个蛋书，但是我这个蛋书，我想到今天为止我都不能说我这个蛋书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临床遇到的太少，我只能说我们同业之间啊，就在这边闲扯的时候会发现说，好像某一些癌症特别怕某一种情志，就是我们同业之间遇到那种淋巴有肿块或者是淋巴癌的病人，都会遇到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在给病人跟病人沟通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而如果这个病人出现了这个现象，通常就医不好了。就是你知道一般啊，如果一个人是得什么乳癌啊、子宫癌啊或者什么肺癌，对不对，医生告诉他说你得癌症了，那个人的反应，正常的反应就是眼前一黑，觉得一下子世界已经消灭了，对不对，然后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的小孩，对不对，就是怎么样，就是开始那边落落自怜，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常的癌症的反应。可是淋巴癌的人有一个很不正常的癌症反应，就当他听到他的癌症，他会说医生你要帮我，我要打赢他，就立刻就转入作战模式，就是我要跟他战到底，我宁愿战死也不要病死，就是淋巴癌的患者会发这种熊熊斗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们同业之间常常被这东西吓到，然后通常会发熊熊斗志的淋巴癌患者就医不好。所以你要跟他，就是遇到淋巴癌患者，你要说哎呀反正是绝症嘛，就是死也就算了嘛，就是人生不要那么执着，就是要赶快去死啊，就是当淋巴癌患者发出熊熊斗志的时候会变得很难医很难医。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我的西医朋友说哎呀那是当然的嘛，因为淋巴癌的患者通常都比较年轻嘛，就人生还有很多希望嘛，而且淋巴癌又不一定是绝症，就是西医也医得好的，不是也蛮多的医得好的，所以就是希望比较大嘛，当然要发熊熊斗志。可是我觉得我们中医的领域临床就会觉得发熊熊斗志人淋巴癌会变得特别的难医，那甚至从这件事情啊会让人有一个不适当的倒退，因为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统计了，就是我自以为我遇到的那种淋巴会产生这类病变的患者啊，会有一些共同的调性，就是那种不屈不挠的控制人的那种个性，就是女儿学钢琴学了一年，说妈我已经学了一年了，我真的不爱弹钢琴，她妈妈就会说女儿你给我继续学，将来你成功就会感谢我。她学了第二年，妈我真的学不下去，我实在没有兴趣，女儿你继续，妈妈你相信妈妈，就是学了之后一定不会吃亏，就像一直熬一直熬一直熬一直熬，熬到女儿离家出走烧钢琴之类的，就是说那种个性的人，他好像是淋巴癌的基底。当然你让我不会说这种个性人一定会得淋巴癌，我不会这样子讲，因为淋巴癌一定也有体质上的原因或怎么样，操劳啦啊、虚劳啦之类都有可能，这饮食啊什么起居都会有关系，但是一旦淋巴癌加上这种不屈不挠，什么事情一定要凹到合他的意为止的个性的时候，就特别难医了。所以十六味气十六味瘤气就是说临床上这方好用，但是如果你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能不能用，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这种人的时候，那个破功率会比较高，但我们没有遇到过很多，但是同业之间就是口口相传大概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至少这件事情要提防一下，如果没有那个个性的话，淋巴癌就不会那么难医了啊，就是胜算就还蛮高的，这是一个怪事情。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柴哥解鸡汤。柴哥解鸡汤其实它的它原本的存在意图是这样子的，原本的存在意图是说啊，张仲景的书里面写到三阳合并的时候辩证都很难，就是到底我要看柴胡还是柴胡，到底是柴胡还是白胡不知道，就张仲景写到三阳合并的时候辩证点都蛮难抓的，所以后代就有人说那我们就不要抓了嘛，葛根柴胡石膏开到一起慢慢吃总会好嘛，对不对？现在效果也不错，所以就创了这个柴哥解鸡汤。不过呢，我们今天要讲柴哥解鸡汤是为了他的现代临床上他另外一个专病专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柴哥解鸡汤啊，他在今天是我们说的急性败血症的特效药，因为是这个状况所以要知道一下。像急性败血症现在越来越多了耶，就是那种家里面比如说那种什么得糖尿病的老人家动忽然之间发高烧然后就这样就挂了，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故事听了很多。那但是那我们说急性败血症为什么啊要用柴哥解鸡汤呢？其实败血这个东西啊，以西医的讲法的话，就是血液，平常人的血液里面是没有什么细菌的，可是如果这个人的血液里面细菌开始繁殖了，它就会产生菌血，就是血液有细菌。那这个细菌血呢会造成血红血球的破坏，那血球破坏会渗出染料，会血球有颜色的哦。所以血球被破坏以后，中国人看到的败血现象，如果他已经开始败血几天了之后，中国人古书上面有写什么叫做发斑，就是这个人的皮肤表面会长出斑疹哦。发斑是中国古时候对这事情的观察，就中国古时候没有败血这个字的，但是几天之后就会发斑。那我们在中国的方剂里面，像后来的十方里面什么化斑汤啊，出血性高热一定用什么石膏，那柴胡呢就是专门对抗这个干扰到交感副交感神经的病毒哦。那宋代之后呢治斑的方里面几乎都用柴胡，那葛根本身就是一个润神经清热解毒的药，所以要治这个菌血症败血症啊，就是一帖柴哥解鸡汤，柴胡葛根生石膏三味药都用到现在的剂量至少一两，那这样子一帖药下去败血症就会好很多。那因为这个方子我是从那个南投的那个皮字头的先生的网站上看到的啊，那我看到他开这个方的时候是还有一点加减的，就他是把里面的黄芩加到五钱，然后另外他有加三味药，这三味药里面呢有两味药都是有一点以毒攻毒的，就是他会再加一两个蒲公英，然后呢会加五钱的白花蛇舌草，蛇舌草就有一点毒了，不过这种时候的话不要计较这点小毒，因为就是快速攻下去就把这病人救回来的药，蛇舌草啊。然后呢还有山豆根也有一点毒，那蛇舌草五钱，山豆根三钱，那黄芩加到五钱，再加两蒲公英，然后柴葛石三味药都放到一两以上，那就是临床对于这个急性败血症啊是非常有效的方子。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个方？因为败血症现在西医医的比较吃力，就是好像就放到医院里面这样抗生素这样一直打一直打，可是打到哪一天才会好，那到底是先好还是先死都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因为发生这个病的人时候身体都很虚咯，所以这个方子啊还是有它的临床价值。可是呢说到临床价值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到一件其他的事情。我们觉得人啊终归要死，对不对？其实败血症而死是千万种死法里面比较轻松的一种。如果你在这地方把他救回来，他之后怎么死不是很辛苦吗？所以我自己现在会面临到一个所谓的，如果一个人急性，如果是一个已经很老的老人家，如果他已经急性败血症了，到底要不要救的问题。因为在很多种死法里面，这个死算是比较轻松的，就是发高烧发昏过去然后就挂了。那你要给我一个更好的死法，就我救活他以后他可以死在一个更舒服的事情上面，我才觉得有救的价值。不然的话我在这件事上我有点冲突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如果老人家那个样子怪怪的送到西医院也轮不到你出手了啦。 所以这事情就基本上可以做吧。但是败血症有没有办法在抢在西医院开始检查之前先治好？有，因为急性的败血症其实你已经等不到它发斑了啦，发斑的是要年轻力壮，跟你多拖几天才能发斑啦。老人家这个败血症还没有发斑就死翘翘了啊，这是一点。那我问我们的西医助教，他就说老师，败血症是这样的，先是菌血之后会出现症候群，这个症候群出现之后，菌血加症候群才称之为败血症。他就写给我症候群，他就说，比如说心跳每分钟多于90下，然后呢，体温保证是高过38度的高温啊，然后呢，呼吸每分钟超过20次，然后白血球过低或者怎么样。他说他白血球没办法，因为你如果要等到西医验的话，你送到西医开始验的就没你的事了，对不对？你的中药就不用交了嘛，因为既然要西医验就不用交。他就说基本上老师是不是要看就是发烧、脉数、喘这样子。他原来他这样子写，他就写风凉话，意思就是说没有辨证点，你怎么开药？那实际上他写的东西不是风凉话，因为在临床上面这东西加起来的时候，症状就非常明显的。怎么讲呢？我们上次在讲到那个少阳症转阴症那些比较不重要的条文的时候，曾经有提到过，其实阴症这个东西，你可以说是人血中缺氧，也可以说是人血液变成酸性。那败血症是有很明显的血液变酸的状态，那个血液变酸、血中缺氧的状态呢，会让这个人发生所谓阴症的特征。我们说阳症的特征是烦，阴症的特征是燥，对不对？就但不对啦，五术一汤是阴症，它也会烦啊。但是就是一般来讲，三阴症的那个燥，我们说不是火字旁的，是竹字旁的燥啊。我说这个一个人啊，这个不自主的什么手抽动啊，然后让身体动动动啊，抖腿啊，这就称为燥。这个燥它基本上是一个人缺氧，血液缺氧，脑中缺氧造成的一种不自主的反应。那这个败血症的这个菌血的时候造成的血中的酸性化跟缺氧，就会在他的症状里面出现这个燥这个症状。然后因为你知道我们一般发高烧啊，阳明病的发高烧，比如说我在站上说烧到39度，我是阳明病，对不对？如果我是阳明病的发高烧，我怎么发？就是呼吸是粗浊有声的。那如果是麻黄汤的高烧呢，就是好冷，棉被，就这样抖这样子。但是败血症的高烧，因为他的心跳变得很快，呼吸会变得很喘，所以败血症的高烧，那个老人家发高烧，他会同时有喘跟这个燥。也就是你看到他的症状是，他坐在椅子上面，说他感冒，对不对？他在那个床上这样子，这个样子。所以当他温度变那么高，然后开始有喘燥同时出现的时候，就下去了。好，如果你认为他不想用这种方法死的话，你就下去了。就是这种在床上这样子抽抖喘的高烧，那就不用等到发斑的就开下去了。那个时候的脉当然是宏大而实，三阳合并的脉一定是宏大，就是会很有力的。所以这样子高烧打到脉很有力，那如果你想要帮他多争取几天寿命，他就开啊。那所以助教以为自己写的是风凉话的辨证点，其实不是风凉话，还蛮好用的。因为到老人家那时候有加一个阴症的燥的指标出来的时候，不会很难抓啊。所以就看看啊，你就是如果已经送到医院，当然就没有我们的事了啊。但是如果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个年头啊，老人家啊，就是整来整去到最后死于败血症的还不少嘞，是不是？那所以这个方法至少知道一下嘛啊。所以就是这个课堂啊，就是虽然今天不是在医理上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至少几个专病专方嘛啊，就什么淋巴癌啊、忧郁症啦啊、急性败血症啦啊，就是这些东西会一下也不错嘛啊，就是以备不时之需。那我们下堂课下礼拜我们中秋节放假啊，那下下礼拜我们再来分析这个疏肝解郁的药可以开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去排队。